所以救赎之约，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好了。诗篇第二篇，我们看，从第六节开始念，谁帮我们念一下？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子在帐。 六七八，好了。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稣曾对我说：“ 耶和华。”OK， 我们再看一下诗篇八十九篇。二到四节好了。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了，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有四段，大概我们会说是仆人之歌，就是中间有提到一个人叫做耶和华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们看一下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这是第三首仆人之歌。我这边列出来的就是那四首仆人之歌的经文，我们看一下五十章。第四到第七节，谁帮我们念？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第七节，帮我们。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磐石，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是讲到这个。耶和华仆人的，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好了，五十二章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念到五十三章十二节，谁帮我们念？五十三章念到十二节。 家在受苦的时候去，他向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向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子开口，遇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是与他同事的人，所以想他受鞭打，从国人之地被。 你去找，你去找，你去找，你去找果果，我在上课。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年年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义子的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 OK， 就到这边。应该大家都知道，这是应该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吧？如果有最清楚指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这段经文在旧约里面。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是叫做我的仆人，然后是耶和华定义或乐意喜悦将他压伤，这是按照他的旨意。这是之前已经，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必看见后裔延长年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等等等等。那旧约里面就已经一直出现，有一位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所生的，或者我与你立约，然后在以赛亚书53章或者仆人之歌这边，有一位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来成就救恩这个概念。那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好了，第一章，我们看新约的经文。第一章在这边大家也应该很熟悉，这边讲得到说，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其实都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他我们在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又因为爱我们，然后接着凭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等等。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就是如果人得到拣选，并不是因为你自己，上帝看到你因为你会信他，或者你的行为比较好，你长得比较美，或者你的本性比别人温柔，心比较软，而是在你还没有，上帝还没有创造你以前，上帝就已经知道你，你还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你。但是特别注意，是在基督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基督里，借着基督重复的出现，借着他使我们得到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读这段经文通常比较会注意，就是说这是关于改革中里面讲到的那个预定论，就是如果你蒙拣选的话，是因为上帝拣选你，是上帝已经早就已经预先知道你的预定。比较容易忽略的是，这所有一切的预定或者一切的你蒙拣选的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借着他，也就是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拯救一群人叫他们得儿子的名分。那这就代表什么？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义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这也就代表在创世以前已经有某种协议，父与子之间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而这协议是在永恒中达成的，却在时空中要成就。 你听得出来？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再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彼得前书一章，我们不会看，我们大概不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个也很重要，你可以写下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等等。所以大家从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就是神已经定义要差遣一个，不管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我的儿子，我今日生灵，或大卫的后裔，他要来成就那，是受到上帝差派来要成就那救恩的，要拯救他子民的人。然后在新约里面，在创世以前，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都已经告诉我们是在创世以前，或者还没有时间之前，我们就这么讲，时间也是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时间是关乎受造物的，只有受造物有时间的这个概念，受时间的限控。造物者是没有时间的，是在永恒之中。OK， 那么，就已经父与子已经达成一种协议，有一天他要道成肉身，他要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一群人，借着他的工作，叫我们得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你看那个，你已经读到第三章，其中那个一个神学家Flavel， 他有讲到父与子之间的对话。OK， 你们大家已经看过了，其中就讲到，就是说我创造了一群人，可是他们会犯罪，他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那怎么办？只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为他们做，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会说是应该是一个神学家，一个上帝赐给教会这位神学家，他按照他 sanctified imagination 神圣的想象力，这不是经文中所写的，但是是按照经文中所给我们的启示合理的为我们描述的。如果他们中间有这一类的讨论的话，应该就是如此。OK， 其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啊，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子来到世界上，他是自愿的，也就是他是按照约，他并不是强迫来到世界上，是有个约的概念。父差遣子，子受差遣来到世界上。OK， 所以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时空中才成立的，不是耶稣基督他诞生以后他才称上帝为天父，而是他是永恒上帝的儿子，这就是他与天父之间的永恒的关系，位格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永恒之中就是父，他在永恒之中就是子，圣灵在永恒之中就是圣灵。 OK， 那我们讲到约的话，他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如果父与子在永恒之中，他们有一个讨论，然后 Flavel 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讨论，如果他们中间有对话，可能是什么样的内容？ OK， 那么，然后他们立约为要拯救一群人。OK， 做上帝的子民，为要给神带来荣耀。那么，这个约的条件是什么？要怎么满足神的公义？对，基督的顺服就变成这个条件，他必须要顺服，他一次也不能退后，一次也不能违背，他必须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他之献上的赎罪祭才有其功效，才得上帝的悦纳。OK， 他才是那毫无瑕疵的上帝的羔羊，所以他的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他的顺服就是满足这个约的条件。所以这边马克琼斯在四十七页下面的时候，有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讨论：我们怎么能够说子顺服父呢？我这边我就不要太这一段，大家都有读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有问题，或者会让我们心中打出一个问号？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只要顺服父，这个有什么问题？理所当然只顺服父。但是如果你仔细想，就如马克琼斯在这边所提到的，只顺服父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正统基督教来说，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我说我们正统的基督教，也就是我们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三个上帝。OK， 所以你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说他是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我们现在暂且不讨论圣灵 ，OK， 但是我们这边有讨论，子必须要顺服父，而且这个子的顺服是满足这个约的条件，他必须要达到的。顺服就是这个约的条件。那么我们这样子讲。如果只要顺服父的话，会不会为我们的神学或者我们的信仰带来一些问题？重要的 key 这边就是我们认的是一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一位上帝三个位格，其中我们现在讲的其中一个位格，第二位格只要顺服第一个位格父，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会。 为什么？ 好像 比较 小， 谁要送谁？谁要？对，这个的确就是，如果我们读圣经，一个基督徒，其中你应该会读到，就是会有一些问号，尤其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父比我大。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在14章28节。或者在10章大约28到30节那里，父比我大，可是耶稣又在10章30节讲什么？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边就让我们说，如果只要顺服父的话，父一定在某些意义上是大于子的，一定的。顺服就有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低，有顺服的对象，还有实行顺服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说三位一体的，我们不是承认三位神，而且我们是任性一位神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同等同荣耀同永恒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只顺服父呢？如果我们说只顺服父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一种危险，我们其实就已经至少有两位上帝了，一个上帝是最大的上帝，一个上帝是次大的上帝，就是子。所以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顺服约的概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顺服只能在约的架构之下理解。这个约虽然是在永恒之中所立的，可是是关乎创造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是关乎上帝他外在的工作，不是他内在的本质。因为这个约他的工作的对象，他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处境，都是在上帝的创造，在上帝本质之外，上帝的之外所做的。 OK，顺服只有在约的这个概念之下，我们才能够说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顺服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所以这边就在马克琼斯在这边所提到，在应该是在48页这边有提到，我们很容易就理解子应该要顺服父这个概念。不，子不是本该就顺服父，子顺服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永恒之中，他们立了一个约。他有一天要，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强夺上帝的荣耀，反倒取了仆人的样式，就谦卑，就虚己，就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那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说只顺服父。那这个跟那个我附上的那个基督论的正统论述就有一点关系了。如果你要说只顺服父的话，你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只顺服，我们讲顺服的话，必然是妻子顺服丈夫，一定是妻子的顺服。我们再讲具体一点，是妻子的意志顺服丈夫的意志，或者 部署的意志顺服长官的意志，你懂我的意思吗？顺服就必须关乎有一个意志，有一个 will， OK。 但是如果我们说子顺服父的话，子就必须要有一个意志，可以凭着那意志来顺服上帝的意志。这个在 哪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子的顺服是真实的顺服，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他真的是凭着他的意志来顺服父的意志。哪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告诉我们跟我们的救赎是有关系的，克西马尼嘛。然而不是我的意志，不是我的旨意，那是同一个字，乃是你的意愿，或者乃是你的旨意。那段经文如果我们要真实的看这段经文，耶稣是真实的讲着，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必须有一个他自己的意志，他可以凭着那意志来顺服他父的意志，你懂我？否则他那说那句话，他只是做做样子，只是给我们做榜样看。但是他真实的，他的顺服是真实的，他的求也是真实的。OK， 到这里 OK 吗？只要顺服父，他必须要有个意志，凭着那意志来顺服父的意志，那就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对，如果子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意志，然后父有另外一个意志，只要顺服父的意志，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我们的三一论来讲，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不是三个上帝。也就是说，如果你说子他本身就有一个意志，然后他父有一个意志，那在三位一体里面你有几个意志？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那圣灵还有，如果这样以此推论，那圣灵还会有另外一个意志，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圣经里面讲上帝的旨意是讲几个旨意？我的旨意我发出并不会收回，这讲几个旨意？一个旨意，这还关乎上帝的纯一性，上帝就只有一个意志，如果他有两个意志或三个意志，你其实就已经是多神论了，不是三一神论。但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有一个意志，所以这个跟道成肉身就有关系， right？ 这个其实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只是在复习，但是我希望这样讲，你没有听过这个的，也可以帮助你开始思考。我们基督耶稣他的顺服，他的信心，他的祈祷都是真实的，因为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当上帝的儿子，永恒上帝的儿子，与父同等的儿子，同一个意志，三个位格，同一个意志的儿子，当他在时空之中两千年前在犹太地，他真的生在玛利亚之下，成了人，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他就有一个人性的意志，他就真的这完整的人性，既然是完整，也包括一个人性理性的灵魂，你可以用理性的灵魂或者意志，他是凭着这人的意志来顺服他天父，就像亚当本来应该凭着他的意志来顺服他的天父，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当他在克西马尼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是真的顺服，我们可以说是按照他人性的意志，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完全是人，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所以他的那个意志是真实的，他的顺服也是真实的，他在克西马尼向天父所求的也是真实的求，等等等等。这个跟我们的救赎就有关系了。如果他的顺服，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是因为他的顺服，他完全的顺服，他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他的顺服只是做做样子，他没有一个真正顺服的意志来顺服他的天父的话，那个顺服就不完全，那个顺服就只是样子，那个顺服就不能够归算在我们身上，或者归算在我们身上只能赎回我们某一些的，也许是肉体，不能赎回我们的意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堕落的是我们的整个人，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理性，这些都需要赎回的。所以如果基督要赎回我们的话，他的顺服也必须来自他的灵魂，他的意志，他的理性， OK。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救赎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基督的顺服或子的顺服， 全部都是在因为有这个救赎之约的架构之下，我们才能够讲这个。我们并不是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位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子他就必须顺服，不，他是子和他，我们之前有提到位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有个高有个低，父比子大，而是只是次序的关系，这是我们能够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如果有高有低有先有后的话，那就不是一位上帝，有先有后就不是同永恒，有高有低就不是同等同尊荣等等。所以讲到顺服的话，基督与他的父在永恒之中所立的约，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概念，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文中你会遇到的问题。子怎么会顺服父？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的位格真的有其尊严有其荣耀，有这么荣耀可以救赎我们的话，那你说他，那他是不是一个次等的上帝？这很明显抵触圣经中其他的。可是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有这个约，按照这个约我们就可以理解子为什么可以说他必须要顺服父。 OK， 所以子与父谁比较大，我们就改革中神学家就可以说 有一种双重语言，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或者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按照他的人性来说，子必须要顺服父，父比我大。可是按照他的本质，按照他的位格的本质，或者在永恒中的事，他们是平等同荣耀同永恒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样子你就可以解决，尤其是约翰福音十章那边的经文，起先前几节在28、29节说是父比我大，可是在30节马上就是我与父原为一。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我再讲25分钟。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旧约新约的一些讲到的，就是说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出有这个救赎之约。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圣经的基础，就是基督他受命按照约被差遣，他领受了一个任务来到世界上，子被召，受召被差遣，在约翰福音特别多这一类的，我是从父那里来，我是约翰福音一直重复出现的，我是从父那里来，我是受父差遣的，我是父差遣我来的，等等等等，你可以自己回去去看那个经文。父托付子的任务在约翰福音也多次的出现。另外一段是路加福音22章29节，和比较于希伯来书8章10节。22章29节的中文翻译，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这边就讲到我们领受了恩典，或者这个恩典之约，我将国赐给你们，你们以后要得国，这是在上帝凭着恩典所赐给我们，是恩典之约的一部分，是基于父赐给我一样，这是这场救赎之约。在这段经文里面，恩典之约在时空中的恩典之约是基于在永恒之中父与子所立的救赎之约，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特别在中文看不出来，这个赐这个字其实是我按照约将国给你们，正如父按照约将国赐给我一样，或者我按照 will 或者遗嘱，那个字原来是有点遗嘱的意思，我按照所立定的遗嘱赐给你们产业，正如父按照遗嘱所赐给我的产业一样。所以这中间那个字原文是一个有约的概念，不是我只是就给你们，其实我是按照约给你们，正如父按照约给我们。然后这相较于那个在希伯来书8章10节那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用的是同一个字。 OK，我赐给以色列人的约按照约所赐给他们的乃是这样，我要将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等等。 OK， 所以特别是约翰福音出现多次的经文，基督受差遣，是父差遣我，基督有使命要达成，这个概念是一再的出现。这也就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一个约，是父与子所立的约，按照这个约他承担这个任务，按照这个约他完成这个任务，按照这个约不只是如此，他完成任务有其奖赏，他顺服，不是他顺服，他顺服要得奖赏，条件和条符合条件的后果。这奖赏是什么呢？ 得荣耀， 得万民之上的名。 OK， 很多你看那个马克琼斯的书里面有讲到，在51章51页那里 OK。 而我们特别也注意到马克琼斯也提到，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其帮助，这个帮助不是出于偶然的，这是条件之一，这是父他要履行的条件。我差遣你去，然后我要差遣我的圣灵做你形影不离的伙伴。所以我们的主他会说，在没错，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神的灵在你们中间赶鬼，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我们之前在基督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可以行神迹，通常就说因为他是神，这的确是如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直接他就是依赖他的神性行神迹医治，他是依靠圣灵，他并不是好似他作弊啊，反正我是神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圣经都告诉我们他是依靠圣灵，圣灵让他知道未来的事他就知道，圣灵不让他行的时候，圣经就说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行什么神迹。这一类的经文，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因为他是神，然后你又说他有未来有所不知的那一日，我不知道，甚至连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或者说圣灵不容许他在他的家乡行什么神迹因为人不信，你很难解释这一类经文，因为如果他是全能上帝的儿子直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你一旦理解按照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行的所有的神迹，他做的所有的医治，他都是在倚靠圣灵的大能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差派的仆人，他必须要顺服他父的旨意，他必须要倚靠他父所差遣给他的圣灵，所以他的祷告是真实的，他在旷野之中40天的禁食，那不外乎就是40天的禁食祷告，因为他不弱，若不警醒祷告就必落入试探等等等等，这些经文开始就对我们有实质的意义了，要不然你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很奇怪。所以父这里已经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其帮助，有其保惠师，圣灵是指的保惠师这一类的。这个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父是按照约差遣圣灵做他指的保惠师。OK，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马克琼斯比较没有提到的奖赏之一，你可以看马克琼斯有提到很多奖赏，就是他最终的奖赏，他得到一群人，父赐给他的人，作为他集中的奖赏。所以为此，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为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作者在12章2节里面提到，他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忽十字架的羞辱。什么喜乐？阿明，我们荣耀，耶，我们可以荣耀，可以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因为我们的主从小从旧约的经文之中就知道他要有一天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他也需要学习来，因为他既然是人他也要成长。路加福音2章52节，他讨人和讨神喜悦的心都成长，他的成长是真实的，不是只是做做样子， 他熟悉圣经，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他对法利赛人讲的最多的一句话，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就表示他读过，他是从圣经中，或者换句话说，他是从旧约的圣经中知道自己的身份。其中一个就像宝妈刚刚讲，他知道有一天诗篇110篇有一天他要坐在父的右手边，因为他正是他引用这段经文诗篇110篇1到2节来问法利赛人说，既然大卫说我主，那个是指谁？所以他知道那是指自己。还有什么他的奖赏，他真正让他喜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讨他父喜悦的，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没有失落。他得到这群子民，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喜乐特别是指他的子民？就是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刚读的，他为什么会有喜乐？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应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因为摆在面前眼前的喜乐，就轻呼十字架的羞辱。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具体的按照经文的告诉我们，那个喜乐是关乎什么？特别的确是荣耀万民之上的名等等等等，他要回到天家。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到自己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成就了这一切事，所以父所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没有失落。他最大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你我。你去想这个，这个应该对你基督徒生命，对你自己的顺服有很大的影响吧。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是因为你我，他拯救你，叫他有他的样式，他以你为乐。所以这个约，永恒之约，有其条件，有其奖赏。那么我们最后思想一下，我们如果一旦理解我们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之约，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更深远的基础之上，是在永恒之中父与子所立的。其实按照可以父三个位格在永恒之中所立的救赎之约，这个跟我们得救的确据有何关系？你可以讲更多一点吗？ 我不会在乎是因为 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而得到或失去，而是在乎我信心的对象。 嗯哼，跟你的信心大小有关系吗？嗯哼 ，Yeah， 这个跟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可能时常会就说啊，很多的教导其实到最后会让人对你的得救没有确据，其实到最后变成就是你要按照你的行为来不断的赚取你的救恩 ，OK， 你要得到上帝的悦纳，你要得到。你就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守这个守那个，你就必须甚至要十一奉献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有这个永恒救赎之约的概念，我们就知道从起初到末了，最终其实并不是关乎，粗糙的讲不是关乎我们，而是关乎 神他自己要得荣耀。这个跟我们好像在第一章有讲到，我们只不过是神得荣耀的工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像 Goodwin 会讲，不是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而是我们为基督来到世上。 OK， 这个对人起先，你听到这个你会说哪有这样子的宗教信仰，但是你一旦了解它真正的内容，你就知道哇，这个会让你怎么说， 不可思议， 会觉得很自由， 会，对，会觉得很自由，对不对？ 是 怎么说， 因为你已经被绑在这个约里面，这个约完全是在永恒之中出于上帝的慈爱，我被揽进去的。 嗯哼，也就是说真的上帝是无条件的拣选你， right？ 不是因为你够好，不是因为你甚至你的心比较软，你信那个信，甚至连那个信心都不是出自于你的，都是上帝，因为上帝拣选你，所以你才能信。你们不属于我，你们不能信我，因为你们不属于我。约翰记录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不是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你们不属于我，而是你们不属于我，所以你们不能信我。或者在其他的经文，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人的礼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信，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你一旦理解，就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而这全部都是因为在永恒之中赋予子立了这个救赎之约。有一群人，我就是要，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不是因为他们人数比别人多，不是他们长得比别人更俊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拣选了你，然后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三天之后复活，叫他得荣耀。因此我们以后也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也要得荣耀。你一旦理解这个，你就对你得救的确有实在的确据，你就不会再觉得说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因为那救恩本来就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可以失去的。 OK， 既然是上帝与他儿子所立的约，而他儿子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违背，你的救赎，你的救恩就稳固，不能比这个再稳固了。但是话锋转回，这就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吗？这就代表我们可以犯罪吗？或者这就代表我们不需要顺服吗？或者我们就可以忽略神的律法？当然不是， right？ 尤其在改革中神学里面更强调的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不只是赐给你称义的福分，上帝不只是赐给你儿子的名分，叫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以弗所书那边更讲，为要叫你们圣洁，上帝也赐给我们 sanctification 成圣。如果你没有成圣，如果你没有致死你的罪，如果你没有努力的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效法他儿子，其实你并不是说你会失去那上帝本来赐给你的称义或儿子的名分，而是你不断的依照你外在行为印证，你根本就没有领取那儿子的名分，因而你根本就不想活出儿子的样式。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已经重复讲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救赎之约这些经文，应该对我们的得救的确据更加的稳固不可动摇，也会帮助我们在我们顺服，觉得顺服很难的时候，帮助我们顺服。也就是说，因为儿子他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违背，他顺服以至于死，而且他为了摆在眼前的喜乐就轻蔑十字架的羞辱。那么当我们这就在具体仰望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外乎就是仰望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是如何，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顺服。好，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次又一次的，我就觉得那个像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对你 我比较好奇新朋友，就是我们今天真的讲很多，或者有问题，或者任何就是觉得跟以前你领受的可能比较不太一样，甚至抵触，我们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一定的、啊、因为约的 他如果不没有办法一次讲的这么清楚跟明白，他需要不断好几次的查经才会更多的理解。那尤其像我之前待过灵恩堂，他们是很少在讲简选的，因为他们监测到那个问题，就说哦，如果上帝要拣选我，说我不用做什么，因为上帝已经选了我，所以我不用做什么，可以不用什么美善，我不用这些恩典的理解，我不需要上帝拣选我。 一定是对立，一定是对立的。如果是上帝的主权，那人就没有责任。可是我们怎么能说人没有责任呢？那也许上帝的主权就没有的那么完全，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要靠人自己履行责任来完成的。对 人的想法的这个世界的想法去思考上帝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讲到拣选论的时候，这个是人会直接会讲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以弗所书所讲，在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先预先拣选了一群人，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要叫他们圣洁，使他们得儿子的名分，叫他们称义等等等等等的话，如果这个是连在创造世界以前还没有创造世界，上帝就已经定义，那么我做什么还有关系吗？ OK， 大家怎么回答？这边改革中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的恩典的媒介的设立是无用的。 怎么说？你要 他有要求，他有要律法是有要求，上帝的旨意是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呈现，从旧约到新约。如果人不要负责任，他给这些管道干嘛？你随便走。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恩典的管道就有，上帝要赐恩典给你，白白赐恩典给你，可是他指定你领受恩典的方法，我们这么说，或者管道或者媒介。我们现在就讲好了，如果上帝已经拣选我了，那我信或不信都没有关系。如果我是上帝所拣选的，反正那我也不需要信。这样子其实是在说什么？他不想负责任，对，好。那可是这个会不会就会说，那唯有因信称义，除此之外，唯有认识耶和华上帝和他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如果有人说我不想认识神，因为反正我已经得到他拣选了，我认识不认识他都无所谓，这个是怎么样？这就跟恩典的媒介，就是你定义不，因为上帝他白白赐恩典给你，也指定这个人他的儿女，凡是他预定所要得救的人都必须使用这些恩典的媒介。如果你拒绝使用这恩典的媒介，其实你只在印证你根本是不得救的，你是没有蒙恩的，你是不只是没有蒙恩，你是不得拣选的，你只是在印证这个。虽然没有人可以确据谁是得拣选，但是如果你不信，但是如果你说你信，可是你不来聚会，不来领圣餐，不顺服，胡作非为等等，你不能说我信然后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有一次做了决志祷告，或者我曾经受洗我就必得救。 No， 因为你所有的都在印证你没有领受这上帝指定你要走圣洁的道路，或者你没有使用他所赐给你一切恩典的媒介。我们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你没有祷告，你没有聚会，你没有听到，你根本你的信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那并不表示就是你选择不，你选择好像就是 你可以，你不需要选择，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你了，而是你是凭着你现在的行为不断的印证，你根本就是失落的，没有得救的。我们对这样子的人，或是对这样子的基督徒，就是告诉他说，不是因为你上帝，对上帝的确，可是弟兄你要小心，姐妹你要小心，因为我们最终不知道，上帝并没有告诉我说谁在我们头上有做一个记号，所以唯一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按照你外在的。如果你有这种心态，说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已经得救了，上帝已经拣选我，那个其实是在你有这种心态，就不断印证你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你现在应该要悔改，你现在应该要求上帝赐给你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你懂我意思？如果他能够悔改，这就是印证什么？他就是印证他，或者如彼得所讲，战战兢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或者确认你们的蒙恩和拣选，更确认彼得讲的战战兢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那边所讲。OK，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人必须要做出来。但是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我再问。我们领受恩典是白白的领受这个约，那我们刚刚提到约有条件，也有奖赏。那么就我们人来说，我们在恩典之约，我们领受恩典之约的人，与神立下的这恩典之约，在约之中，我们有没有条件必须要履行？什么是条件？信，你必须要信。但是有人就会说，那这个信就是我可以凭着这个信，因为我履行了这个条件，然后来赚取诚意，赚取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讲？不是。所以条件这个跟恩典的媒介，或上帝定义人要领受恩典的方法就有关系。上帝定义你就是只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够领受恩典，就是借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但是你不应该想说这个信心就是你可以凭着这信心本身来赚取他的恩典。条件不是功劳，这是一个很条件，因为是上帝所赐给你所立下的条件，你不能说我因为符合了这个条件，这就是我的功劳。你不是在赚取他的恩典，但是你的确，我们的确可以说有条件，条件就是信心。OK， 所以人若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关乎，我们可以说，如果要说这是关乎诚意，关乎成圣，人若非有圣洁，就不能见上帝，这是一样的。圣洁也是，也可以说是一个条件，但是这条件你不要觉得说你成圣是你自己赚取来的，而是上帝指定你要走向天国的那个道路，你必须要走这条道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想问那个奖赏。那个奖赏，那父子比较本质上，他们都就是神的本质。那 对， 是因为他是甘愿当仆人，所以才会有这个奖赏。 对对，所以奖赏，特别是我们刚刚奖赏，如果奖赏有什么是最就是最让我们的主喜悦，或者那个奖赏的总结就是他得了一群人做他的子民，这个都是关乎，这并不是，这都是关乎神外在的工作 ，right？ 关乎创造，关乎创造的世界，关乎人 ，OK？ 这个并不是说三位一体的之间的他有什么外在的奖赏可以彼此的赐给，而对，所以奖赏，因为这是关乎约嘛，约就是。关乎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等等等等这些，这一定是讲关于他的忠保，因为他执行了他忠保的职分，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得到奖赏。OK， 但是三位一体本质之间根本就没有奖赏可言，因为他们是自给自足的，永远的福乐，根本就没有可以彼此的奖赏。他们已经在永远之中，神学家会说是永远的福乐和永远的满足。根本不需要外在阿谁，他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在三位一体之中，他不需要有一个世界，他不需要创造一个世界，他也不需要有一群人来爱他，因为他本来就是爱。我们之所以说他本来就是爱，是因为他是 特别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这个爱是有实际的意义等等。Anyway, 寡人，你还有想法？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我知道我今天讲很多，可是其实我每次都会讲很多。 是不是可以分成说，原本神就是天上的，那因为人在地上，人犯了罪，所以耶稣来到地上，所以耶稣所做的人就要做，所以这个信心跟我们神原本就是拣选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人那个信心是要神耶稣做了，我们跟着耶稣。 慧念姐可以讲更详细什么，可以在耶稣他的确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基督。 不是说在讲那一个要怎么讲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信心啊，就是说神给我们，因为神在天原本他就是要拣选一群人，那神拣选我们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是 这样子好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为我们的得救贡献任何0.00%的多少的成分，完全没有，对不对？但是上帝的确要拯救你，然后他又赐下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信心，否则不能讨他的喜悦。 OK, 那怎么办？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信，因为你已经堕落，而且你本身就是不信，而且你是死在死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信，所以这个信心他就必须赐给你。可是这个就是你的条件，就是你必须人非有信，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也就是说他给你一切，他拣选你，然后他赐给你得救的方法，然后 确据神已经赐给我了， 对， 但是我需要去 行出来， 去接受吗？还是去？ 所以我们怎么理解信心是神赐给你的？但是你还是要有，你还是要信，你还是要有信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改革中经验神学在这上面非常的精彩，是什么概念？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避免我们落入反律法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或者说必选我们落入，你可能会听过这个上帝帮你信这个概念。如果信心是神赐给你的，其实是上帝在帮你信。是上帝在帮你信吗？不是。信心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你的信心，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所以神学家会做出一个区分，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概念，这也应该是符合圣经。你能够信的那个能力或者那个 habit 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但是既然你被赐予这个能力，你还是要信。那个信是你要信的那个动作是你的信，就是说你这是真的相信，你的那个回应是你的回应，所以你就不能说我不需要有回应。你还是如果有责任的话，这边是说你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是你之所以能够回应这个责任，是因为上帝已经赐给你这个能力，已经将这个信心的能力赐给你了。那换一句话说，凡被真实赐予这信心的能力必有回应，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可能会说上帝赐给你信心然后你不信，可是就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你也可以说那个信心的确是你的，你也必须要信，你也必须要有信心的行动，你也必须要顺服。你本来没有办法顺服上帝赐给你，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因为你倚靠圣灵致使你肉体的罪，但是你不是靠着自己能力，是上帝赐给你的能力，借着圣灵赐给你的能力，但是是谁致使你的罪？是你， 倚靠他赐给你的能力，倚靠他赐给你的圣灵，凭着他的话语致死你的罪。谁活出新生的样子是你，但是你是被赐予那能力。但是任何真实被赐予那能力的人，必须必然，应该是必然会行出符合那能力的行动。 那也是这个人他可以行出这样，是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信心，给你这样的。所以 你不能 我现在是一个大的问题是说，像我的儿子现在还不信，所以神肉是神已经放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决选，那我就不用跟他讲太多，因为神会自己 所以加尔文主义，大家听到加尔文或者改革中，你会听到说你们这样讲神的拣选，那你们干嘛要传福音？其实慧嫩姐的问题就是这个，既然都已经在创世以前按照神的先见和预定已经拣选了一群人，那你传福音有什么用？ 因为 还是讲一样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由什么？ 听到， 他需要听到，听到上帝的话语，不是因为，而是就是上帝旨意指定，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需要听到福音，他需要知道，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有他的仆人、牧师、教师等等等等，不断的教导他的圣徒，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为你的儿子祷告，你必须要向你的儿子传福音，迫切传福音。但是也知道他信最终不是因为你讲的有说服力，或者因为你讲的有一天他能够自己想通了。如果他能够想通，是因为时候成熟了，圣灵在他里面 动工。 对，但是你也不要想说没有借着祷告，我们也的确可以说祷告是个可以摇上帝的小手。 OK，不是，我们的小手是可以摇上帝大能的手。对，祷告就是 No， 是我们不会像某些我们的前辈讲说啊，你不能够说祷告是摇上帝的手。祷告当然是摇上帝的手，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因为祷告是上帝命定或设计立定圣徒要使用的领受恩典的媒介。你不祷告，你不求，你就不得到，就是这个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那种超级超级超级改革中或超级加尔文主义。你不能说祷告是摇上帝的手，祷告当然是摇上帝的手，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祷告你本身，而是因为上帝就是定义你领受恩典的媒介。所以你不能不祷告，你不能说因为上帝已经预定我就不祷告，你不祷告就在印证上帝根本就没有预定你要领受这个恩典，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因为神预定了，所以我 所以你更加要 就 没错， 这个圣灵就会更加 的在我们的心中放下这种 力量，就是要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慧嫩姐的这个讨论其实带出一个预定论，其实是应该你一旦明白这个，你会更加勤用上帝所设立的一切恩典的媒介，你的祷告会更恳切，你的读经会更恳切，你的聚会会更加的稳定，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设立、 就是、 上帝命定， 神借着这些媒介来帮助我们。 对，除此之外没有。对， 那我请问你，你还没有开口就发脾气的，那怎么办呢？ 上帝预定你要发脾气吗？ 不是，我是说对方呢。我说我想要跟你讲一下。 哦，福音是不是？ 对，我想要跟他讲，他已经受洗了。 哦 ，I don't know，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或我们传达，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很软弱，来，然后我们有好意，可是我们表达出来，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或者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我们是蛮有缺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表达的自己不合宜， 还没有表达呢， 还没有表达， 请坐下来，我们来 谈你， 或者有的时候我会想，应该是我的长相很不讨喜，所以很多人会自然很讨厌我或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熟又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你有机会，你还是可以试着，你还是可以试着传福音给他。对，对，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拣选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不讲赖出去的话有没有删掉，直接删掉，没看，连看都没看。 人的心本来就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的心都是很刚硬的。可是有一天忽然你就信了。 他自己受洗的呢，那怎么办？那现在连上教会都不要了。 你就为他祷告嘛。如果你有这个心，圣灵感动，你就为他祷告嘛。然后你也知道，最终那是上帝的工作。可是你做你该做的。 他还可以讲呢，我都不能讲。 我们的安慰是主说的，父所交给他的一直都不会失败。 对， 如果是父所交给他，对，我们会失败，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他失败。 父所交给他的，我一个也不失落。但是我们的主需不需要顺服以至于死？如果他没有顺服以至于死，没有一个会得救。你懂我意思吗？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到，就连我们的主都需要顺服，按照约的条例他都需要顺服。那我们有他形象的人，在他里面的人，更不可能说啊，我已经被拣选，反正我已经在这约里面，我不需要。对，那我不可能。对对，都是因为我们，甚至换句话说，你要说拣选，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都因为有这个约。你的任何的行为之所以有意义有价值，不是因为这行为本身有意义有价值，而是因为你是在这个约里面，你是领受了这个约的人，所以上帝在他福救和恩典之中，在慷慨之中，看你的顺服为讨他所悦纳的，蒙他所喜悦的。 OK， 我们应该最后一点好了，跟慧嫩姐刚刚讲的，我们是不是效法基督？我们当然效法基督，我们甚至背起十字架，但是唯一只有他的工作为我们赚取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不再是为我们赚取我们的救赎，背起十字架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有他儿子的样式，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就是用任何方式，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按照上帝赐给你的方法，你倚靠圣灵，按照他的话语效法他的儿子，有他儿子的样式，那就是背起十字架。丈夫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丈夫，那就是背起十字架，就如基督为他的教会舍命，等等等等等等。你懂我意思？很简单，背起十字架不是他的工作已经做到一部分，然后你还要完成5%，他完成95%，不是如此，而是100%你是效法他，不是为自己赚取你的救赎。 OK， 好吧，我们作为结束祷告好了。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有这样的讨论，也愿这一切的讨论，这一切的思想都是符合你的心意，也讨你悦纳，也真的是由你儿子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在这里所讨论所思想的全都对我们毫无益处，反而对我们有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是由你儿子耶稣基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是属于你，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个渴望来到这里，为要越来越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这就不断的印证，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得救的人，因为我们是乐意，我们是想要，我们渴望认识你，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位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为此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谢谢。 谢谢。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记得你，他第一堂还是第二堂，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我不知道谁的，就是神命定他所期待的，供应他所命定的，就是我讲的不太完全，但是我记得有点刚才那个陈顺有点有规律。 神命令他所应许的，应许他所命令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神命令他所应许的，然后应许他所命令的， 是不是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概念，就是whatever he commands, he promises. Whatever he promises, he commands. 就是说， 是不是？是不是有在里面？反正他大概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圣洁，对不对？但是那也是我们的应许，不是吗？因为我们刚读到的以弗所书，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一群人，为要得，为要圣洁。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那些命令，我们很多圣徒都会说啊，那个只有耶稣做得到，我没有办法做到。No， 你做得到，你做得到不是完美的做到，但是你做得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已经那是他的应许，那是他赐给你的恩典。 我刚才想这句话是因为你们在讨论主权跟责任，嗯，带你的光 是啊， 这个就 是。 我想问课文的问题。 啊？ 我想问课文。 第几页？ 可能有一些字词，我想理解。那个47页，47页最上方啊。 啊。 就是，虽然都为我带来毁灭，枯竭我的财富，盗空我的宝藏。 嗯。 我想要具体点了解。这个是在形容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对。 那我的意思说，我就有点抽象。 枯竭我的财富，这个很明显的倒空我的宝藏，倒空我的宝藏。如果你要说经文，譬如说我可以想到以弗所书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抢夺神的荣耀。结果我的财富，他本富足，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原来贫穷人成了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八章。然后虽然这为我带来毁灭，这很简单嘛，十字架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却乐意承担，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一切，好像我们得到一切。 嗯 ，OK。 然后，你先，好，这个52页，52页上方，就是，这也是那个在形容耶稣自己的立场。他说：“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这个是 预备可住之地，指的是那个天上的住所。那喜悦住在世人， 哦，这是讲，这是箴言八章。 箴言对， 箴言八章，尤其30、31节，通常有一个传统，就是那个 logos 或者 wisdom 智慧，神的智慧，然后道成了肉身。第二位格特别凸显的，或者它就是神的智慧，然后我们会读到箴言八章30节，这边已经讲到，这是在第二位格在讲。我是他这边是讲什么？我在那里作为公司或工程师，有一点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创世纪或者在哥罗西书那边讲，第二位格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所造的，世界是借着道所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一样所造的不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这个跟第二位格处于在第一位格和第三位格的中间，一个中间的性质嘛，神学家会讲，这是非常合一的，在创造之功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的工作。可是圣经其中有告诉我们，第二位格有一种 instrumental 或者说工具性的功用嘛，借着他，透过他，在他里面，时常用这种话语来说第二位格。所以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指的是天上吗？主要离开之前说他去，原是要为我们预备的 吗？可是最终那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是我们到上面去，还是他降下来？所以到最后，那个就是讲这个吧。当然，预备可住之地，我们也可以说，譬如说，他创造了起先的伊甸园，就是现在的世界。但是最终指向的就是那最终的圆满的新天新地。 那所以这里的为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对照他后面的住在世人之间，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Yeah. 对不对 ？Yeah. 只是用不同的文字来形容而已。 换另外一句话来讲说，上帝创造人的旨意或者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从一开始到末了重复出现，与我们同在。会换另一个，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为我们求的也是这个，他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是啊，你父我乐意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在哪里叫他们也与我在那里，为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住在世人之间，就是我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做我的子民，就是这样，这个意思。 是不是跟之前有谈论，就是说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子民聚集在当中， 上帝的国度就是反正上帝所在之处。而上帝无所不在，相言的上帝， 重点其实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对，我可以说。我觉得应该很明显的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关于49页？嗯哼。论到他神性的意志和父的意志是同一个意志，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父的意志就是子的意志，因为这是同一个意志，所以这个你要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父的子的意志就他的工作而言，这个其实我今天OK, 好。其实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可是没有讲到的。我们讲说永恒之约、救赎之约是在创世以前，就是还没有时间之前，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之中所达成的协议，特别是讲父与子之间，然后我们可以延伸圣灵也必然参与其中，三个位格之间达成的协议，你们听不出来这中间会有问题吗？同意协议， 哦，又有顺服的问题， 这没有顺服，协议不一定要顺服，但是的确我们通常讲到协议，同意，对，这个是好像我们是在讲某一个意志或者某一个有理性的灵魂与另外一个灵魂同意。 其实我本来想问就你这个问题，就是49页的倒数第四哈，这句话，子并非在时空中才开始同意父的旨意，而他必然在永恒中就如此。我本来想问这句话，就是他在永恒， 所以我们会说，我们就讲圣灵好了，因为子的话，我们可以说他道成肉身，他可以预先知道他要以一个中保的职分来同意这个救赎的计划，但是救赎的之约，他改革中神学家并不是讲他按照他人性的意志来顺服这个，这个是之后，这个是必须，他必须有这个方法之中，他人性必须要顺服他的父，而是讲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达成的协议，这个其中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否就有三个意志，然后三个意志同，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又回到原来的，你讲三个意志就有三个神，其中有很多奥秘，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神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 OK， 也就是说救赎的工作是谁的工作？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那是上帝的工作，那是父的工作、子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父差遣子，子顺服，然后圣灵将子所顺服所成就的结果，在现在在施展在他的圣徒身上，等等等等。但是这是同一个工作，只是在某些工作的层面上面特别合一的，是归属在某一个位格。我现在讲的已经有点复杂了，这是神学上面讲的，但是你们应该可以 follow me。 谁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父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整个成了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只必须完成，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父必须 送他儿子上十字架上。圣灵必须当上帝的儿子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完全不感到他的父与他同在的时候，必须仍然维持他的信心。OK， 等等等等，这些是同一个工作。就此，我们可以说，既然是同一个工作，就是出于同一个意志，子同意父，按照同一个意志同意父，父同意子，父同意差遣子，那是同一个意志。这其中有一些我们不甚了解的，改革中神学家约翰欧文就这个，他没有回避这个，他说我们怎么能说这是父的意志、子的意志和圣，甚至延伸来讲这是圣灵的意志，圣灵愿意受差遣。我们可以说就外在工作的 acting， 外在工作落在 terminates 在某一个位格上面，我们可就此说那是子的意志，是子的意志，他要娶一个人，娶一个肉身，然后他要顺服等等等等。可是这是在创世以前，是圣灵的意志，他受差遣，然后帮助子完成他在地上的事工，然后再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是父的意志要差遣子和差遣圣灵，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可是那都是同一个意志。之所以能够说是父的意志、子的意志和圣灵的意志，是因为在外在的工作上面，在某些工作是他们是特别显著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子的工作，或者这是父的作为等等等等，但是最终都是同一个工作，出于同一个意志。 OK， 所以这个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好像有三个意志然后互相讨论之后然后我们，而是同一个意志，以我们有限的，我们必须说的，我们必须如此说。我们不是说这中间没有很多的奥秘，但是为了要维持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真神有三个位格，而不落入三神论，或者这一个神有三个意志，真的是奇怪谬论。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给我们的话语的界限这么说，只有一个意志，然后他的外在工作虽然是落在不同的位格上面，可是是同一个工作，因为是同一个工作，就是出于同一个意志。所以我们在语言上讲说这是父的意志、子的意志或圣灵的自愿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外在工作上有 terminates 落在不同的位格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其实都是出于一个意志。这是约翰欧文解决这个方法的方法，我觉得也是最精彩，可以解决这以就是以圣经的启示，我们只能以这个作为界限。你说的再多的话，你就会落入三神论 ，OK， 或者幻影论，或者等等等等。 我可以念一遍啊？你确定我写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你念。 就外在工作落在某一位格上时，可以说这是某位格的意志，但是因是同一工作，就为同一意志。 对，然后你要记下来，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切割的，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OK， 三位一体外在工作， 你不能说好像内在， 因为你想到内在，我就想到 哦，内在的工作哦， 切割 是什么 ？Generation, filiation, procession。 听不啦。 内在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有内在的工作，可是那个工作是只是按照一个 analogy 或者按照一个类比的方式推回去。OK， 因为我们只能按照神外在的工作，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他内在工作，内在工作就是永远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自福，永远的福乐 ，OK， 永远的 enjoyment， 永远的彼此的 enjoy。可是这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唯一的只知道，他们中间，我们唯一可说的就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之间的差别，没有任何的，除了就是父是父，子是子，圣灵是圣灵。也就是说你要说工作的话，这个跟刚刚我们读到诗篇第二篇的那个有关系。工作就是父生子，这个子不是生 generation 不是好像有一刻他还没有生出来然后生出之后，而是我们是说这叫 eternal generati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永远的出生，永远出生跟我们的，我们只能以这种人的出生以一种类比的方式来理解， OK。 所以我们会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们中间的差别没有实质或者本质上面的差别，只有一个 personal difference 位格上面的差别，或者说关系上面的差别。父是父，父不是子，父不是圣灵，子是子，子不是父，不是等等等等。那父和子之间的关系，就父来说他是 father generate， 他是生，永远的生。子是 begotten filiation， 被生的那一位，也是从父所出来的那一位，他从外在的工作，他是父所差遣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圣灵是从父和子所 proceed 出来差遣出来的，永远的差遣，不是说他有一种次等的地位或者怎么样，可是他的关系，他的这个位格，就位格来说，他本身的身份就是受，他是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从父和子所差遣出来的。所以正统的三位一体的讲说，三位一体里面的工作或者关系就是 generation， 就父来说，父为父生，子是 filiation 为子被生，圣灵 procession 被差遣出来的，这就是他们中间的工作或关系，就是这样，你只能讲这样子，没有本质上面的差别，只有关系上面的区分或者次序，就是这样子。